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哇，咁快呢就听日到书展开幕啦，星期三。 嗯。 咁就听日7月14日。今年嘅书展呢开幕日就正逢法国国庆。7月14日呢是1789年攻打巴士的辱嘅纪念日。 嗯。 你都话几巧啊，係咪？所以今年呢个书展呢有啲人就提出叫阅读明智。即是明明解的明，志向的志。 嗯。 我哋昨天都讲过，香港的整个社会整体呢是政治幼稚。24年来卒之搞到这样呢，各方面的政治智商，但是又欲就好急于参与政治。 嗯。 但是政治智商呢就跨颜色、跨界别、跨世代咧，系偏低。 嗯，咁今日咧，我就啱啱听商台新闻啦，就听到林郑月娥咧就对香港大学生评议会嘅一个声明咧，就强烈嘅斥责啊，认为咧非常发指。咁啊，要求 令人发指。 系啊，要求大学当局咧就要作出一啲跟进，而甚至咧讲到執法方面咧，如果警务处觉得有空间咧，都应该由執法机关跟进。如果听新闻都应该大约知道啦。咁你成件事咧，我哋琴日都提到啦，依样都系一个政治嘅敏感度。你见到而家咁样系有一个本来三个高级官员接受筹作嘅争议，已经渐渐咧被淡化，甚至觉得系讲到明唔俾你哋再追问落去。而家另外爆依单港大评议会嘅事件，成个聚焦就去咗依度，而且明显见到咧系依件事一定系唔会就此罢手。 嗯， 咁我哋成日打麻雀， 呢个叫围魏救赵啊嘛， 即系蚀张，即系咩叫蚀张？即系你俾只牌人哋上，而呢只牌上完之后，人哋仲九张。落地你要包自摸，即系我都唔识讲啊，即系苛责又无谓系嘛？但系如果你要最后作出道歉，又要辞职，又要成，咁究竟系咪当初作出呢个声明嘅时候，你有谂到后边会发展嘅后续嘅后果，或者系你需要辞职，或者甚至接受一啲好严重嘅惩处咧？如果系你计划之内嘅？可能呢个都系一个政治敏感度， 我唔相信。 我都唔相信。但如果唔系嘅，咁你做呢步之前喺咁嘅环境、咁嘅政治气候、咁而家香港咁嘅地步，做呢啲事系咪一件政治智慧嘅行为 嘅？叫做政治敏感度好低。 嗯， 唉，呢、這个咧，各位如果有听开光明顶都知啊，我哋喺呢一个刺警案嘅。第二日，当晚我哋唔知啊，因为唔知道真相，所以好多嘢咧唔需要跟得咁贴。等到事实确认之后咧，我哋就喺呢个社会公器大气电波嚟谴责嘅。 嗯， 并且话呢啲事不能够再发生。OK， 系啊。 咁当晚咧，有一啲人喺网民嗰度咧，就对我哋光明顶有啲嘅攻击。同埋咧批评， 就话光明顶唔系光明顶嘛，好似应该嗰几日咯，嗰两日咧我就冇翻嘅。阿冯志正咧就帮你做主持嘅。 因为咧我睇到有一啲即系当时对呢件事一啲网络嘅反应咧，就实在好误导一啲年轻人。 嗯， 例如咧就唔系话美化啲暴力。佢咧就喺阅读啊历史嗰度去乱咁引呢啲典故，例如话荆轲刺秦王， 咁错晒啦。 佢觉得咧呢个咧有某啲嘅刺杀咧系值得歌颂，我睇到呢啲咁样嘅典故出咧，我知道大镬噶啦。 是吧、嗯、因为呢这些东西你走去类比呢是很危险的。首先呢这个类比不当先。经阿次那个呢是秦王，不是秦王殿前面那些侍卫， OK？ 嗯， 我一看到这些这样的咁嘅叫典故类比，知道后面呢有啲人读书或者读历史係读到半生唔熟，但係呢係好情强。於是喺网络呢啲咁嘅信息一出嚟之后呢，就尤其年轻人呢係好容易呢係会受到一啲情绪嘅误导。再加埋呢有一啲民主派嘅头面嘅人物呢就好支持呢啲哀悼啊，系将佢咧系浪漫化 ，OK？ 嗯， 浪漫嘛。嗱，呢、這个政治上边，我哋一早讲过叫成王败寇，讲多都无谓。而家权力咧就唔喺你呢度，系喺对方嗰度。啱定唔啱，唔系由你啊，系去演绎。然后对方叫一锤定音 ,OK? 嗯， 是吧，但这些呢就是平时读书呢是不够透彻，又或者很多人读历史讲就讲，哇这几年那些 网台啊学我们光明顶在流行在讲历史，讲就讲了几年，很多呢在这吹讲历史的那些台主现在都走了路，去了离开了。咁如果佢哋读历史读得通透，我諗就唔会搞到佢哋自己今日要走话闯出寺庙，又或者呢係令到一啲香港嘅一啲激进嘅年轻人受误导呢，就变咗今日咁嘅田地。 嗯， 係咪 咁啊，甚至你讲到哀悼呢啲係我哋叫做呢好个人好内心嘅一啲情绪，你需唔需要去做一啲公众嘅行为，或者去到某个地方你要做某啲嘅宣示。 带埋啲细路去。 係啦。呢啲种种呢我觉得係不必要嘅。啊你个人嘅情绪呢 不成熟啊。 你个人嘅情绪我唔理你。係咪咁但即係等于话之前呢，譬如话七一嗰个时候维园因为系唔容许嗰个集结啦，咁但依然呢有团体或者个人呢会申请去游行，但你明知道已经系唔会批准嘅，无论佢用限聚令或者任何嘅政治原因，咁结果佢一唔出不反对通知书、 嗯、 你任何人出现喺维园都已经系变成非法集结，或者是他用一个其他公安的条例呢可以呢将你驱赶。咁后来当然成个维园就被封。咁有人就话哇我就是要用呢个方法呢去彰显嗰啲唔公义啊，或者係。 唔需要你 再。唔需要啦已经。 全世界都知啦，係咪美国啊咩欧洲啊咩一阵又酝酿制裁啊，你唔需要再你画蛇添足去彰显啲乜嘢嘅。不公義， 唔使啦，因為已經 係兩年前， 所有嘢都已經係清清楚楚。學你話成王敗寇，依場仗 記住讀歷史就係四個字叫成王敗寇，其他咧你唔需要明白得咁快， 嗯， 先明白呢四個字先， 嗯， 啱唔啱啊？好啦，所以搞到咁樣咧，嚇、啊、就有啲網絡嘅一啲所謂嘅 KOL 咧，走去引經據典咧，係咧。作出一个误导是很危险的。这些呢你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尤其不应该在这些时候这样。你不理林郑月娥那个反应是否是过度。是不是呢用这件事去掩过那个饭局。是必然的。任何人坐在特首那个位置现在这个形势都要自保呢，还有呢要玩弄政治呢，一定是这样做。 是啊。 啱唔啱？ 即系我都话你打， 即系我哋琴日 你打只牌，我一定上噶。 琴日我讲呢个饭局，我哋系用文化，就系、是、用政治文化角度去讲。 嗯， 系咪？啱唔啱？呢啲饭局唔系话唔食得，相反，1997年之后更加应该去食。问题系你有冇个触觉同埋有咁嘅前瞻性，系食啱局中其他嘅人。食错咗食歪咗你就大镬。 食中咗食啱咗咧，你就雞犬升天，就係咁解啫嘛。你仲用以前咧咩英國管治時代廉署啊，咩$500啊嗰啲，全部係錯嘅，係嘛？不合時宜，唔好講話錯啦，係咪？因為個形勢係會變，係咪啊？ 即係以往嘅，譬如講翻呢個反高鐵嘅年代啊，好多即係進行苦行啊，又或者係啲年輕人點樣去希望打動其他嘅人咧去支持佢哋，依啲我哋叫做以往好高尚，或者係一啲甚至係有啲自己受苦嘅行為去。去打佢感動人心，依、這個今時今日依啲方法已經唔 work 嘅，亦都不合時宜。 咁啊，講書展， 嗯， 書展同7月14日， 嗯， 係同一日。咁所以我介紹第一本書，當然係同法國大革命有關。 有咩好嘢？ 我多年已經講過，唔讀通法國大革命冇資格議論政治，包括我唔知啲咩左交右翼咩學唔學者。我今日先引述呢一個英國哲學家帕克講，佢話佢評論法國大革命咧係一語中的。佢話除非有一種對意志同埋慾望嘅約束力，否則社會無法存在。內在嘅約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越强，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正因为他们的激情铸造了他们的敲聊。这个 Edmund Burke，原文英文 The society cannot exist unless a controlling power upon will and appetite be placed somewhere, and the less of itThere is within, the more there must be without. That men of intemperate minds cannot be free. Their passions forge their fetters. 哇，呢句真係好句啊。Their passions forge their fetters. 呢個 forge 同埋 fetters 就係手鎖，即係你坐監啊。 forge 就鑄造。 鑄造。fetters 就係手鎖同埋腳鏈。forge 就係鑄造。passion 就是激情，他们的激情铸造了他们的敲聊。这个是英国政治哲学家伯克论法国大革命。OK， 读书呢就是这解，这些是英国人19世纪的智者啊，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否则社会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即是我知你反抗那些，是吧？处在弱势那些，你内在的约束力越强，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越强，即是外面的压榨，碾死你的那种力就越强。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正是他们的激情铸造了他们的敲聊。这个伯克论法国大革命。所以英国为什么会隔着个海峡成日在秒法国佬呢？法国人觉得他们懂得浪漫，他们懂得美学，他们懂得烹饪，他们懂得享受爱情，甚至是性爱。Okay? 他们觉得英国人隔一个海峡只不过是那些杂货铺的主人，叫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叫 Shopkeepers。平时咧就唔识得叹世界，净系识得计数，识得贸易。但系咧，英国人咧，佢个民族性啊，个分途咧系有法国人咧，时时喺革命期间，尤其系证实缺少嗰种理性。嗱，呢度咧又要咧补充一下，唔系话咧时时啊强调理性咧就系好嘅，理性系个感性咧。是来到平衡，来到中和。那什么时候需要理性的自我约束，什么时候需要激情和浪漫的突破和拼爆呢？这个呢就是人性和历史里面交融一个最大的哲学。这个里面呢是没有 model answer， 只有经验和感觉 或者叫觸覺。所以呢，那些沒有天生沒有才華的人不要去從政，等於天生沒有藝術細胞那些不要去畫畫，不要去舞蹈，不要去學音樂。因為雖然你有這樣的努力那個意願，但你是學不到的。如果你沒有雷里耶夫 Nureyev 那種身段和那種自細對舞蹈、對芭蕾音樂節奏的觸覺，不要去跳芭蕾舞。但是當雷里耶夫遇到英國的馬哥方廷一跳天鵝湖，就跳成最高的經典。但這些說話說出來好像很令人有點氣餒，但是呢，是一個讀得歷史讀得通的人，還有呢是平時懂得思考的人，當然有少少英國的教育背景啦，這些是吧的人才能滲透得深參悟得到，是吧對不對？ 咁你讲到英国嗰段历史，即系当然啦，英法嘅历史，佢哋互相都有啊，即系睇唔起对方嘅地方啦。不过你提及到英国历史， 各有优缺点。 系，咁我就谂起咧，喺佢哋玫瑰战争嗰段日子，甚至之后去到伊丽莎白嘅时代，咁到嗰时因为新教嘅改革同埋咧旧教之争。 他们其实早比法国人早经历过， 没错， 见到这些激进思想和信仰的冲突， 那时 导致的屠杀， 那时新旧教之争牵涉到的屠杀也很残忍， 他们见过 用火烧 在这个十六世纪中叶，亨利八世死了之后，他那个玛丽皇后，他的大女 是、 觉得那个政权是他的， 因为他是政权， 而他觉得父亲呢是脱离罗马教廷是错的，于是玛丽呢就打翻正罗马天主教的旗号要复辟，在他复辟的期间呢就拉晒新教的神父牧师呢去判处死刑，所以又称为血腥玛丽。好了，新闻之后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读历史读得通咧，即系读书啊都读得通，唔系咁样。头先咧网络仲有人喺度驳嘴，喂，你喺度倡导理性，理性点革命啊？咁乜你系革命咩？你是不是革命啊？在个法庭那里你都认啊，时代革命不等于推翻一个政权嘛，是吧？那你现在衰晒啊，成班人啊，个个就不认是革命嘛。革命啊，革命你个革命你就当然不需要理性啊，但是现在你没有一个人够胆话认是暴力革命噃，是吧？驳咩嘴啊？啱啱 个原理咧，即系等于多年前嗰啲反对派系唔以执政为目标， 系啊， 一样 系啊。 我哋都讲过噶啦，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党或者系反对党，如果你唔系谂住呢个政府嘅将来系你执政嘅， 系啊， 咁你喺度做咩啊？你喺度出粮啊？唉，真系唔想，真系唔想直击噶啦，真系已经，唉， 咁嘅网络咧，啲人吓，即系有时咧，唔系话骗你啊，喂，呢啲啱唔啱啊？唔中意就唔好听咯，系咪？听日系书展 ，OK？ 而家我教你点样读书， 哼， 系嘛？唔好喺度驳嘴 ，OK？ 因为你冇料到， 即系你再讲落去就系、是、网络系冇成本嘅。第一，你匿名， 你去； 第二，我唔知你喺咪香港， 你去叫人送头。 是咪 啱啱？ 你讲到如何呢个热血沸腾？ 系啊， 你系冇成本嘅。 啱啊， 讲完系咪先？ 系咁啊，介绍一本书先啦，系嘛？就系、是、呢本咧比较冷门，而且亦都冇乜人会识得睇噶啦。系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嘅一位咧，即系已经逝世台湾嘅历史教授，叫黎东方。佢呢本書咧，我已經藏咗幾十年啦。呢本書咧就唔係好厚，叫我對歷史的看法。咁啊，黎東方咧， 佢喺台灣嘅時候咧，喺就指出咧，就嗰個大學嘅同埋中學嘅歷史教育嘅課程咧，好大問題。嗰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讀歷史咧，唔識確定個目標，係冇目標。嗱，今日我引述一啲咧，係同而家咧啊都冇驗證一啲問題咧，係冇脱節嘅。 嗯， 係嘛？佢話歷史係課程啲問題所在咧，要先要確定目標。啊，咁咧個目標係咩咧？佢係一定要啊，令到學生第一知道中國歷史同世界歷史嘅精確輪廓、重要事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嘅關係同演進。即係話讀歷史唔係話淨係記嗰啲咧，某某幾元年幾多年咧就淝水之戰，嗯、跟住咧嗰個咩前因後果係全面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嘅演進。話第二。读过几种直接史料，由头到尾略知每一种的重要和特色所在。第三，识得怎样看书，并知道在什么地方找书看，要有健全的理则学训练以及及时的目录学知识。第四，要有独立的专题研究，譬如说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就是独立的专题研究。并有描述心得的能力，仲有你研究完之后，你有咩心得？你有咩睇法？唔系话净系搬字过纸，将嗰啲咧这个年份啊，这个皇帝嗰啲纪元号啊，嗰啲咁嘅年号啊，系答得啱。要有心得描述心得的能力，知道怎样去搜集资料、分析史物与综合史实。而不是到了毕业后之前的三个月才开始写论文。话第五就要懂得教书的方法。咁呢个咧就最唔重要。个第六，听住啊，受有相当的社会科学训练，基于毕业之后能够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上与实际上的问题。即是说呢，历史是一个百搭科，它是训练一种思考的方法，除了读书的方法是一种思考的方法，还有呢是你融会贯通之后你自己的心得你怎么看。所以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跟读医科是一样的。医科就是你有病，首先就了解什么症状。很多病呢个症状呢是相似或者相同。ABCD, 到底是 A 定是 B?、啊、 即是发烧、啊、 没错。 你可以是肺炎。 可以是肝癌。 是啊。 是吧，可以呢是中了现在这一只病毒。亦可以呢是无厘头第啲嘢。 嗯。 可以呢是尿道炎。乜都得，总之有病菌有出面的入侵。发烧开始。咁你由发烧点样诊断到这个底端啊嘅边一只病咧？ 嗯， 系咩？ 即系譬如话我哋睇读历史，你分析好多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国家嘅民族主义，咁、啊、你喺民族主义就系一种发烧。 系 啊。咁唔同国家嘅民族主义， 啊、 或者唔同年代嘅民族主义，咁、啊、你点样去分析呢啲民族主义嘅结果、嗯？例如有啲会导致战争， 嗯、 有啲会导致种族灭绝， 系 有啲会导致 自相残杀， 系啊，但系亦都会民族主义会导致个国家嘅发展， 啊， 譬如啊德国啊普鲁士，德国俾斯麦嘅铁血宰相，咁系令到国家发展嘅，啊呢啲民族主义， 伊藤博文嘅呢个明治维新都系啊， 冇错，都系民族主义嚟嘅， 但系后来呢啲民族主义好似白血球咁。吓、啊、过多啊， 嗯， 系嘛，咁又点咧？ 我咁呢处你咪分析到咯，民族主义系有机会导向战争噶嘛？ 系啊， 咁依样就系历史，你读历史嘅时候，你唔系净系读伊藤博文嘅生平、嗯，或者读俾斯麦嘅生平啊嘛？你 或者咩赔呢个马关条约赔咗几多 两啊？系嘛？ 系嘛？呢啲系最低等嘅吓嘅资讯。 即系你头先我举一个民族主义嘅例子、就是，就系当你好啦。有一日你闻到一阵民族主义嘅味道，窿、味出嚟，咁你会唔会去读翻多啲啊德意志嘅历史、 嗯， 或者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嘅历史，去谂下几十年之后呢、這个德国同日本会唔会导致咗一场世界大战呢？ 会唔会会涂炭新宁咧？ 所以口口声声嗰啲啊，鉴古资金嗰啲咧，系未必知嘅，系嘛？所以话呢个最后就系、是，读历史要相当嘅社会科学训练，毕业之后能够用历史学嘅方法去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理论上同实际嘅问题。换言之，读历史咧唔需要，系专业。更加不需要读中国历史要专业。中国历史得专业呢，我会说你死定的。因为你不懂得用中国历史是联系到世界，因为你明朝 ,ok, 1644年亡崇祯、这个 ,1644 年你只是看、这个崇祯自毅于这个、梅山，是吧，这个呢李自成、杀入这个北京是没有意义的。你要看看1644年整个世界环境是什么， 是、 英国发生什么事、欧洲发生什么事、1644年明亡的前后，英国和法国他们的政治环境是怎样、是不是牛顿出了世未、如果未还有多少年出世、如果出世了牛顿那时候在做什么、okay? 所以我说读中国历史使不使有专科，我说现在已经21世纪。所以我黎东方那里说，是吧，你要读第一条就是你斋读中国历史是没用。一定要知道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精确轮廓重要事实，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演进。我要补充一句，就包括比较。你既然呢是了解到世界同时那个网络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化方面你要比较，为什么有些事会在中国发生，在其他国家没有、为什么有些事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在中国明明种种环境条件都是相似，但是偏偏没有发生到、这个才是读历史，包括读书的方法。如果你读通了历史的书籍，你用这种的方式去看几乎讲任何的书，你都会发现你的功力和吸收的智慧会大。 譬如你刚才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果大家都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长洲和萨摩两个藩是尊王让夷，即是排外，甚至向英国和法国的战舰开火，是敌人来的。但是他们战败了之后，这两个藩他们180度转身，是向英国和法国示好，甚至是呢你们两个是世仇、都可以结盟。 咁你用中国人嗰种方式呢，就是呢两个地方政府呢、是第一批日奸，算不算？ 梗是日奸啦。 叛国喎、 是啊。 人地尊王让夷，喂大佬，你已经背叛了日王嗰阵时。是勾结外国势力，这个呢毫不支持。是， 但是这种是最早我认为最早的现实政治。 是 的，在这种。 而且证实这个萨摩藩走到这一步呢、是对的。你现在看回日本的史学家、怎样看、这个长期、这个走到鹿儿岛那里，你自己，所以历史由地理和旅行去验证。人家那里的藩主那个豪宅不是同啲二奶咧去买呢个名牌啊，系一个豪宅里边一个窝炉啊，直情啊就喺自己个宅院里边啊，佢见到荷兰嘅轮船点解会开得咁快？佢里边有个 engine， 咩叫引擎？我可唔可以做？叫荷兰人即刻唔好走，上岸喺我间屋，我喺个天井嗰度咧，就叫你帮手搭个窝炉出嚟。点解今时今日都睇？ 系你去鹿儿岛嘅岛津藩，即系嗰个博物馆啊， 系啊， 你就见到晒噶啦， 系啊， 即系早期日本嘅工业革命。咁啊，有成日都比较点解中国嘅洋务运动失败，即系呢啲好好比较中学生嘅问题。不过我怀疑将来都唔能够比较噶啦，因为你可能咧答得唔啱嘅时候咧。 所以我今日咧 就有人嚟揾你嘅， 即系呢个书展咧第一日咧，你有介绍一本书，我就系介绍黎东方我对历史的看法，嘅第一章，历史系课程的问题所在，同埋咧佢认为佢觉得阅读历史嘅目的 就是知道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精确轮廓，还有要有相当的社会科学训练，即是说用历史的知识和阅读的方法是延伸于科学、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嗯， 是吧？所以你看到香港这个呢，我以前都讲过了，那个历史是个教育，文科的教育，是吧？真是难怪现在近年越来越多读书叻的学生仔呢，是选择去剑桥、牛津、耶鲁读文科，就不是读理科。 嗯， 以前不是的嘛，六七十年代个个见到梁、杨振宁、李政道，话嗰啲拔萃仔去美国一定是揀 MIT 啊，或者 Stanford 啊，读呢、这个engineering 啊，机械工程或者物理学噶嘛，冇人够胆咧掂文科。而家咧美国政府咧，你都知道，俾啲中国留学生盲目俾佢咧追求读理工，系咪同埋 IT 咧？不但对佢哋冇用。因为他们偏食，即好像小孩子揀飲擇食，只是吃肉，不懂得读素食，而且是美国认为对世界有危害。所以呢，你去走去读文科，你现在拿个 Visa 可能容易一点，因为他鼓励你读多些历史、社会、sociology、哲学、文学，因为你那方面不够咧，你变咗食肉兽咧，而家咧只只出嚟变咗战狼 ，OK， 系嘛？呢个问题 冇 几十年都系咁， 咪又翻翻洋务运动嘅个故事咯。以为学咗西方嘅技术，即系理科啊，或者嗰套嘢，咁于是咪能够富国强兵。 嗯， 啲历史系不断重复噶嘛，而家 系啦，所以咧7月14日，听日呢个书展第一日。不妨咧，系由法国大革命嗰度阅读起。除咗 Edmund Burke 仲有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仲有咧就系维多利亚嘅呢位思想家 Thomas Carlyle 卡莱尔，喺1832年写嘅呢一本咧《法国大革命史》，因为嗰个咧时间距离好 近啊， 好近啊。 嗯， 咁咧嗰阵时咧，即系好似经呢、这个。司马迁写这个战国史，但都不远不近的了，那里差200-300年，但是卡莱尔写这个法国史是差30-40年，所以那时还有一些老人呢有些目击，所以他可以找到第一手的即口述，是吧？直接那个呢 是第一代的 法国革命史，跟着呢一路呢200年来英语世界研究法国革命呢著作著述不断。好了，这个广告回来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好多嘢又唔使话，即系读书先有呢个知识智慧嘅，啱唔啱啊？ 例如 以前好多攞鱼嗰啲渔民啊，都未读过书噶，啱唔啱啊？当我哋听到天文台啊，系挂7号风球，佢哋都会将只船驶入避风塘嘅，明唔明啊？喺呢个时候，啲渔民咧唔会话哇充满激情，我同呢个海浪搏斗啊，咪大佬啱唔啱啊？你估而家高尔基定普希金饿大海，饿海鸥啊，啱唔啱？当个海滩已经扯晒红旗，话明俾你听有鲨鱼咧，你仲喺大浪湾嗰度，一班死僆仔咧，仲走去跳落去弄潮咧，呢啲系不成熟。呢啲唔系勇气，啱唔啱？嗱，呢啲唔需要睇书啦，啱唔啱？阿无谓讲到下下都系阅读啊，咁清高咯，系咪？ 咁啊，呢啲你已经系讲得好直白噶啦。 我冇暗示乜嘢，我话我呢啲讲系生活常识嚟嘅啫，系咪？ 唔系，我甚至觉得渔民都唔使听天文台，即系如果打惯鱼，你一出海朝头早。 啲白头浪啊！ 5点望一望个天，系嘛？望一望个海，今日都系翻风，系嘛？ 哇！你同个海去斗，喂大佬，啲船咪去几只咪死几多只咯？系咪？ 嗯， 啱唔啱啊？ 唉，咁啊，所以即系呢啲啊，中国人，我谂唔使读历史都应该有好多经验噶。 這個就是、好有争议嘅，嗱，我承认系有争议嘅，因为咧，即系世代之间咧，永远有啲年轻人咧觉得咧啊，应该系激情行头啊，浪漫咧为怀。啊，即系呢个咧，亦都系理性同感性之间一场啊，永远冇结果嘅争吵嚟嘅。因为你中间几时要咁，几时要咁咧，就真系好多人啊，系活咗三世都唔识嘅。啊，你拣错或者咧，你拣一边嘅时候，你亦都预咗俾另外嗰边去闹。 嗯， 系咪？ 嗯， 好啦，呢个咧，除咗理性感性，咗。文化的惯性啦，仲有民族性啦，我始终都强调呢样啦。呢个民族性嘅研究系好重要啊！呢个里边嘅基因啊、集体行为啊、啊同埋点解会咁啊？啊，告密点解会成为一种风气啊？系点解啊？系有高唔系有高啊？系嘛？ 嗯， 好似你隔篱台呢个叫刘瑞兆，我识佢好多年。左到离晒谱噶啦，系非常爱国。佢做咗电台叫节目叫中国点点点，亦都有晒其他亲中爱国同客观嘅人平衡晒。而家有人告密咧，就写信都话佢长期咧就挑拨香港人对国家之间嘅关信任，有违反国安法之嫌。你话恐唔恐怖？我刘瑞兆会违反国安法？ 是一个 喂，呢啲去走去督佢个节目嗰啲人，你对你自己对中国有几多认识？ 嗯， 咁但系咧，嗰、那个台长咧系全部觉得啲投诉系 valid 嘅， 嗯， 系成立。我哋几年前都讲过啊嘛，系嘛？而家系投，如果你当系一个叫投诉去取代咗专业嘅判断咧，咁呢个咧就系、是、最恶劣嘅民粹啊，系嘛？但系中国人咧就唔分唔清楚，佢以为呢啲系民意啊嘛。话民意应该受民意监管啊，系嘛？嗱，呢啲其实我哋光明 讲到烂 啦，有嚟班人讲到烂都费事讲。不过呢啲顺手拈来个例子啊，系嘛？ 嗯， 啱唔啱？所以呢啲咧就肯定系下边啊低端嗰度咧，嗰啲人只一只某种嘅基因嘅躁动嚟。 嗯， 咁但系咧，你揸住权位出紧十几廿万粮嗰啲咧？就明哲保身，既然系咁，我听呢啲民意做啦。呢、這个林郑咧就唔会去，就唔会去干预。话嗰个节目其实冇问题，有问题我同你上北京，我帮你拆。OK， 佢唔会有咁嘅勇气，亦都冇咁嘅判断力。所以香港就搞到咁。OK， 啱唔啱啊？因为全部冇读书，我系话其中一个理由，个个有学位，考第一。啊！呢又呢科又 first class honor， 嗰度 MIT 又咩咩，但系嗰种咧，即系香港嗰种，即系嗰种精英嗰种读书咧，系 schooling， 都唔系 education， 系 schooling。唔好讲话 reading， 唔好讲话 reading， 跟住连带 thinking， 系嘛？ 咁啊，亦都有人话嘅，咁好似阿刘瑞兆啊， 真系好笑啊！ 咁都咁咁稳阵都出事。咁样稳阵嚟做乜嘢咧？咁有啲即系个逻辑系咁样噶嘛？有 呢个另一回事啦，系咪？呢啲我就唔评论啦。即系讲，即系今日讲开，即系因话题话系咪？ 嗯。 所以咧，即系呢个礼拜咧，啊，或者即系唔好讲话读书明智啦，系咪？读书咧就真系要随伴住思考咧。如果唔系咧，冇用嘅，系咪？好啦，听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